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七篇《凤凰眼》第十四集。不过再震惊也得顾着眼前事儿，毕竟身边的危险才是实打实的。两人继续在岔路口刻下小小的标记，对于身在迷宫何处完全没有概念，只知道暂时还没有走过回头路。孟千姿忽然想起环市里那个被水淹没的圆台，比划着跟江恋说， 我段太婆说取了凤凰翎走了，那凤凰翎是不是就是供在台子上的？ 有可能，段太婆那一次也太轻松了吧。 是挺轻松的，径直找到了凤凰眼，连挖两口棺材，小心翼翼给第三口去盖，经由棺材底下了那环饰，全程没有想过青铜盖，也就应该没有遇到土龙，否则哪来的闲情逸致在墙壁上洋洋洒洒留了那么多话呢？孟千姿觉得这轻松也并不稀奇。 段太婆是拿到了正确的指引，没走任何弯路，直捣黄龙，换了其他不明就里的人，也许会从迷宫别的入口进，那就千难万难了，而且八成会遭遇土龙，有来无回。 也是，江恋没再说什么了，但他还是觉得这样的安排透着点儿怪。连着绕了几个岔路之后，他终于想明白怪在哪儿了。 千姿，你觉得那个土龙设置在这儿是干什么的？ 孟千姿正俯身刻下又一个箭头，听到这话默默在心里翻了个白眼。相处这些日子，他对江恋的一些套路已经很熟悉了，这是明明已经有所发现，非掖着不说，要借自己这块砖来引他的欲。想不理他，又迫切地想要听他接下来要说什么，谁让自己的脑子转得没人快呢？只好先配合作答。 守护凤凰翎吧，总不能让随便误闯进来的阿猫阿狗把凤凰翎给拿走啊。 没错，怪就怪在这儿，你不觉得那个土龙离这个环市太远了吗？这土龙常年在地底下，总得有自己的窝，在那儿吃饭睡觉乃至交配繁殖，毕竟这下头究竟有几只土龙谁也说不清楚。但是之前我观察过那个环市，甬道很长，那里无数岔道，就眼睛看到的范围都不适合土龙居住，也就是说它的巢穴还在更深处。这就怪了，看家狗还得挨着门呢，它一个看守凤凰翎的土龙离着凤凰翎那么远，不合适吧。而且只有青铜罩被大力踩跺发出声响，他才能察觉，然后巴巴地赶过来看。这要是哪个贼动作轻点，青铜罩不响他就不来，那凤凰翎也就这么被拿走了。 这也许土龙默认从棺材口下来的人是对的人，可以拿走凤凰翎，其他那些从别处进来的才是敌人。 哼，你也是从棺材口下来的，土龙好像没觉得你是对的那个吧。话又说回来，凤凰翎都被段太婆拿走了，这土龙没东西可守护了，他还那么拼命上蹿下跳，真情实感个什么劲儿啊。 对呀、看家狗都没家可看了，还那么警惕做什么呢？甚至主动攻击了神棍，人家神棍只是在坑底转悠了一下，连声响都没出啊。你的意思是这底下除了凤凰翎还有别的东西，这东西是连阎罗和邝家人都不知道的，那才是土龙真正守护着的。 你看你也这么想，说明不是我一个人多心。哎，到底真相是什么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哼，我现在真的是很好奇神棍，他在这整件事里到底是个什么角色。 他应该是神族吧，或者说他看到的都是某个神族人的经历吧。神棍亲口说过，那些人说的并非普通话，比最难懂的方言还要晦涩，但他一听就懂，若非本部本族，怎么可能对那些语言那么熟悉呢？ 孟千姿收起匕首，向着前方幽深处那些数不尽的岔口发呆。 这神棍到底在哪儿呢？有九成都在土龙的肚子里吧，因为就以他那让人无语凝噎的身手和迟钝的身体反应能力，能从土龙的牙口里逃出去。 从某种程度上说，孟千姿对神棍的判断是中肯的。神棍当然没有书写出勇斗土龙的壮举，土龙不是蛊虫，蛊虫可以被他的屁股坐死，但他的屁股还不够去填土龙牙缝的。一直以来，对比旁人，神棍都是很有运气的，一生经历过不少凶险，末了都全身而退，以至于他的好朋友毛哥一度把他视为遇难成祥的吉祥物，还曾把他的照片洗了有十多张，放在客栈的后门、灶下、墙根、下水处，美其名曰镇宅。但这一次，神棍的运气明显欠奉。他摔下关口直坠入水时，撞到了被水淹没的那个圆台，虽说不是脑袋直接撞上，但总归是磕到了，一下一撞，一磕一带的，瞬间就昏了过去。不过没过多久，他就悠悠然醒来了，可能是因为他的整个身体都在持续的不断的晃动，使得他没法像孟千姿那样安稳昏睡，还可能是因为腰臀处传来的剧痛。起先他还以为是被磕撞的，但是又不对，身体晃得太奇怪了，周遭的腥味太浓了，腰臀处的剧痛又是那挫磨般的撕扯式的痛。他用尽浑身的力气睁开眼睛，头灯还在，圈绳还箍在他脑袋上，电池似乎出了问题，光很微弱，时明时灭的。借着这微弱的光，他终于看清楚自己的处境，一颗心瞬间跌入谷底。难怪他老是摇晃，他被一只巨鳄咬在嘴里。是的，巨鳄。他没看到段文熙的流书，不知道这玩意儿还有个名字叫土龙。巨鳄将他咬在嘴里，啄牙处是腰臀，难怪那么疼，牵扯着那种疼。他看不到自己的腿，也许正在另一侧荡着。他仰起头，看到一只泛阴森光亮、颤巍巍如一汪水般的眼睛。转头往后看，只能看到一再耸动的无比皮实的鳞甲。哗啦水响，是前头要过水了。果然身下一凉，大半个身体已经进入了水里。幸好这段水不深，神棍的头脸虽然软塌塌地进入了水下，但偶尔因着晃动又会荡出水面，而巨鳄的两只眼就如同两只硕大的灯泡，始终在距离神棍头脸不远处的水上浮漂着。神棍的脑海中冒出一个念头来， 我要死了。 他还以为昆仑之行才是最惊心动魄的终结之旅，没想到脚还没抬出去，就在凤凰山这儿栽了。这段水不长也不深，很快就拐进了没有积水的夹道，但接下来的那几段水路就要了命了，有几次整个人甚至是被深埋进水底的。神棍这人其实没什么水性，但还是拼命憋住气，生怕自己一个枪壳惊动了巨鳄，又给他来上一口。他这纤细的腰可是经不住巨鳄牙口的折腾，没错，相比鳄口，这腰实打实的纤细。就这么兜兜转转，其实没过多久，但任谁在巨鳄嘴里叼着，都相对会觉得时间漫长难熬。神棍心里大半辈子都已经过去了，突然间他被粗暴地甩落下来，这一落牵动伤口，真个痛彻心扉。神棍在地上滚了两下，还下意识用手挡在头脸前，想徒劳地抵挡一把，但那巨鳄压根没有看他，身子一转，巨尾一扫，要不是神棍低头得快，脑袋大概会被当场开瓢。饶是擦着头皮过去的，那股劲风的力道也不小，扫得神棍头皮生疼，然后那巨鳄就窜出去了。神棍原地呆坐了几秒， 心里想着， 这是先不着急吃，把我当粮食储备。 但他很快反应过来，时间宝贵，哪怕只多给他一分钟，他也要积极求救。 得让山鬼知道我还活着，而不是被吞吃了，这样他们才会部署营救，人家地震之后的救援。也得先确认地底下有生命体征啊。 神棍干咽了口唾沫，忍着腰部和臀腿的痛，又使劲拍了两下头灯，以迫使他照明正常，然后紧张地打量着周围的一切。这是一个地下洞穴兼裂缝暗湖，说是湖有点夸张，其实也就是一个大池塘的大小，水极其浑浊，呈黄褐色，岸边不断有高处裂缝里渗漏下来的水注入，在死寂的水面上激起极小的痕纹。 这应该就是那头巨鳄日常活动和栖息的老巢吧。 看着看着，神棍眼前一亮，他发现这个洞穴高处有一多半也被焊上了青铜盖，甚至一路下沿，连低处都有胶盖，给人的感觉这洞穴之前并不是个死地，后来有人大规模填塞，又浇筑青铜汁，才成了今时的绝地。 敲击青铜盖会发出声音，如果整个青铜盖是一体的，我在这儿敲，地坑那儿的山鬼没准会听到。再说了，地下这么安静，本来就是易于传声嘛。 神棍激动起来，他四面摸索，很快找到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头，能敲几下是几下，消息传递出去就行。他甚至计划着敲击四五下之后就迅速趴回原地继续装死，也许那头巨鳄蠢笨，即使被声音吸引回来了，也不知道是他敲的呢。说干就干，神棍脱下外衣，紧扎在腰臀的伤处，以免血液滴滴拉拉流下来，然后攥住石块，借着洞穴的天然地势朝着高处攀爬。看着位置差不多了，拼尽力气抬起手来，砰砰一下一下砸击青铜盖。他每砸几下就会停下来，侧耳听周围动静，以便随时冲回去装死。砸到第三次还是第四次时，眼角余光忽然瞥到了有点不对的。水面中央有一处不大的范围泛起了金色的晕光，但那金色中又有不同的色彩光晕流转烁动，煞是好看。但只是一瞬间，那晕光就不见了，像是被什么遮住了。神棍还以为自己出现幻觉了，拼命眨了两下眼睛再看。这一次没看到什么晕光，倒是看到了水面下有一个巨大的暗影正缓缓上浮。 我靠，这水里居然还有东西。 神棍的身子整个愣住了，他攥紧了石头，依靠着那处石壁不动。极度的寂静中几乎能听到自己上下牙关咯咯叩击的响声。那晕光又神奇般的出现了，这次是在另一侧，只在巴掌大的水面上飞快地滚过。但神棍顾不上追逐什么亮光了，他看到有一个巨鳄的头脸部分浮出了水面，而且他以为先前叼着自己的那条就已经够大了，但现在看来跟这只一比，那真是小巫见大巫。这只并没有出水，他也并没有看到全貌，但管中窥豹，光那老枯木般色泽发黑的额头就几乎有一张小桌子那么大了。神棍一动也不敢动，连呼吸都停滞了。好在这一头似乎之前是在沉睡着，现在也没有大醒。他朝向神棍这一侧的那只眼，眼睑有很明显的皮肉下搭，半闭不闭的，只露一条窄窄的缝。敲击声没了之后，他也就没再上浮了，静静地略停了一会儿，又缓缓地沉了下去。不过他这一上一下，暗湖的水被搅得更浑浊了，很多排泄物和腐殖质都被搅了上来，把水面搅得深一块浅一块的， 更瘆人的是那气味，真是闻之欲呕。神棍垂着手，手上的石头似乎突然有千斤重，现在打死他，他也不敢敲了。再说，敲了不是害人吗？真把山鬼都给引过来了，就山鬼那装备，充其量是匕首和甩棍，那棍子给巨鳄当牙签都嫌细。他一屁股坐倒在地，环视这个阴森森的洞穴。 这儿就是我的葬身之所吗？ 神棍往腰后摸了摸，想看看身上是不是还有什么可利用的。末了，摸出一把弹弓，还摸出一个小巧的酒葫芦。段文熙的酒葫芦。我饮半壶，刘军三口，无缘会面，有缘对酒。因为这葫芦小巧又不重，那之后神棍就一直带着，大多数时候扣在腰后。至于那三口酒，上牙之后他呷过一口，结果头晕了大半天。他本就是个一杯倒的体质，但他还是决定要都喝完，不负段小姐的知遇之恩。至于人家到底哪儿知遇他了，他并不在意。 我本来都打算好了，剩下的那两口找到段小姐的尸身时我得饮一口，想着这件事彻头彻尾了结时我再饮一口，现在看来没机会了，我要被鳄鱼吃了。命运对我还是优待的，赋予我一杯倒的神奇体质，又于冥冥中安排了我濒临绝境时身上恰有一壶酒。这种时候宁可醉死时被鳄鱼砍了，也不想清醒的去体验。 正想着，外头突然起了动静，是那头小巨鳄又窜回来了。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周身杀气腾腾，极其狂躁，一张嘴满是杂乱的森森白牙，一看就知道是要来撕扯他了。神棍拧开酒葫芦，咕嘟灌了一大口，然后恶狠狠盯着巨鳄，把葫芦盖装在了弹弓上。 来吧，我要做人生中的最后一搏了。我这一辈子打弹弓就没打准过，也许在生命的尽头有酒壮胆，这颗来自段小姐的弹子裹夹着我的悲愤，会蹦出奇迹的力量，一举击杀这个鳄鱼的眼。 葫芦盖斜着破空声呼呼而去，酒劲儿发作，神棍一头歪倒在青铜盖边。他没看到那颗弹子打在了距离那头巨鳄十来米的石壁上，又咕噜地滚入湖水中，激起一圈又一圈的波纹来。奇迹一般是不会降临在他这样没准备、没训练以及瞄准都没瞄准的人身上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